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3集，麻姑公案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有如群风乱翁团营鼓噪。苍红观主头大如斗，正想喝止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刚刚好三下，不急不缓。丁大成去开门，先还以为是王乾坤，门开了之后惊讶极了。 沈小姐啊，您了不是走了吗？ 沈银灯没说话，径直走到客厅里，也不坐，就那么站着。他身材细长，腰线极美，穿天鹅绒的运动服，白色板鞋，长直发垂腰，一丝一毫都不乱。顶灯打在他的身上，居然有极其艺术的舞台效果。苍红观主放下心来， 沈小姐，你可总算是来了，先坐吧。今天大家都见到司藤了，他给我们三天。 我知道，我也在。 沈银灯打断他， 你也在？ 这种妖怪阴险狡诈，总不能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所以我跟在暗处，就是想打探清楚司藤到底想做什么。 丁大成性子最急， 那你答应到嘛了？ 沈银灯想了想，缓缓摇头，额顷又若有所思。 他没说太多，不过我听到那个秦放对他说了句，你不是要报仇雪恨卧薪尝胆吗？ 苍红观主心头一震，脑子里一片茫然，恍惚间听到马秋阳道长尖细的声音， 狗屁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，什么最大肚明理，就知道妖怪的话不能信。 苍红观主定了定神， 那沈小姐怎么看呢？ 沈银灯沉默了几秒钟，忽然双膝跪地。离得最近的张少华真人吓了一跳，下意识伸手去扶他。沈银灯脸色铁青地扶开他的手，重重给屋子里一干人磕了三个响头。这一下全然意料之外，众人面面相觑，都有些不知所措。沈银灯说， 司藤和道门有仇，无非是他当年被秋山道长设计，受了些苦头。可是他和我麻姑洞是实实在在有血海深仇的。 白金约莫猜到了，沈银灯要提的和沈翠桥有关。一干人之中，白金入世最深，受道门影响不大，很难理解沈银灯诸人的执念。于是他劝沈银灯说， 沈小姐，令祖上的事确实不幸，可是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司藤要深究他的仇，你又要牵出麻姑洞这桩公案，何必呢？ 沈银灯冷笑， 过去了，事情没有发生在金陵白家，白教授当然不能感同身受。这些年众道门各自行事，不像早年走动那么频繁，恐怕你们都不知道我麻姑洞沈家发生过什么事吧。 白金一时语塞，张少华真人眉头紧锁问他， 难道当年除了沈翠桥重伤致死还有后话？ 沈银灯面色惨然，沉默良久之后，双眸之中泪光闪动，却又难抑仇恨。 司藤说他从不祸及子孙， 对我们沈家下咒。我太姥姥去了之后，我的姥姥、母亲都是难产而死，死时都不到30岁。麻姑洞的道术虽然不是精绝天下，但是也需要口授亲传，纸上的东西晦涩难懂，后人难以领会，以至于麻姑洞的道术几近失传。哼，表面上他是重伤了沈翠桥，事实上他是绝了我麻姑洞的门户。 这个消息不是一枚重磅炸弹，所有人都近乎惊蒸失语。想起司藤白天在宴席上说什么大度明理，嘴上说得好听，形势居然能狠辣到这个地步。白金几乎猜到他要说什么了。 那沈小姐是想 他不出现，我永远找不到他，沈家人也会永远背着这个诅咒活下去。既然他已经现身，哼，我就一定要杀了他。 沈银灯面色狠厉，语意凌厉，但到后来脸上又突然出现了一抹慈和之色，右手轻轻地抚向小腹，轻声说了句， 哪怕不为我自己，也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 严福瑞当晚就成功地打入了敌人内部，他无家可归是真，又老实巴交的一无是处，天生的卧底材料，没人对他起任何的疑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给秦放发送了第一条卧底信息。 藤红怪族要去拜访司藤小姐。 说了跟没说一样，秦放哭笑不得，人家苍红观主一早就给他打过电话说了这事儿了，好不好？再说了，苍红观主过来必然是客客气气的走大门，又不是翻墙，要你通风报信。司藤倒不怠慢，礼数周到的在客厅跟苍红观主见了面。一番寒暄之后，苍红观主道明来意，大意是他们一干人等昨儿晚上是一宿没睡，连夜发动道友四处询问妖宗。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虽然还不明朗，但是已经有了些眉目了。是个好消息呀、啊、但是司藤冷笑着话里有话。 哼，昨天还在说怎么难找怎么困难，一觉起来就有眉目了，这未免也太快了吧。 苍红观主有些尴尬。 事关身家性命，大家都很着急，生怕万一不毒发，不过只是有眉目而已，现在也不敢确认，但还是先知会一声，免得司藤小姐误会我们故意拖沓。 话说得在情在理，挑不出有什么错处，司藤也就不再多多相逼了。 我想老观主也不至于耍什么花样的，不然真的得一起下去打麻将了。 这一席话说得苍红观主如坐针毡，勉强待了一会儿就要告辞。司藤这时反笑得妩媚了，白皙纤长的手伸过去按住了苍红的手背。 不急，我还有话说。 苍红观主这辈子估计都没跟妖怪这么接触过，手上过电一般，惊得浑身一哆嗦，胡子都翘了根了。司藤全当没看见，盯着苍红的眼睛笑得温温柔柔。 听说当年秋山道长镇杀我，老观主的师父李正元道长也在。 完了完了，来了。 苍红不敢看他，讷讷说了句， 在。 当时是个什么情形，老观主能否讲一讲？ 苍红心里打了个突。 那时候司藤小姐不是也在吗？ 在是在， 不过老观主也知道，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南辕北辙。我想听听看镇妖这事，李道长是怎么给后人讲的。 苍红一颗心突然就跳得厉害，他看了眼司藤，身子不自在地往后挪了挪，不安分地舔了下嘴唇，顿了顿，稳住心神道： 我师父说，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。 他尽量按照真实的回忆去说，但出于自我保护，刻意的没有提到自己。我师父、秋山道长、黄婆婆，可以模糊的地方约略带过，声音略略发抖，脑子里天人交战。那时情形太过凶险，也许司藤根本就忘记了他这个小人物呢。哦，不，司藤的孩子是在他的怀里闷死的，他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故事讲完，死一样的沉默，苍红紧张的手都在抖。也许司藤下一刻就要跟他清算了吧，他可能会冷笑着问自己，那你呢？你做了什么好事呢？怎么一点都没讲？苍红在一直等着，像是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司藤终于说话了，声音低沉而又疲惫。他对秦放说： 送客吧。 送走了苍红，秦放回到客厅，司藤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。但是奇怪的，现在看他却有几分亲近。初见时不过是一个狰狞可怖的妖怪，可是相处久了，他就渐渐地立体起来。及至今天听了苍红讲的旧事，秦放忽然有些可怜他。他陪司藤坐了一会儿，很想问他， 你还有过孩子吗？ 不管怎么看，司藤都不像是那种会爱上别人还生过孩子的女人。不过再怎么好奇，秦放还是忍住了。人情世故他是懂的，这种事情不好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